是肉形，肉之乃身，身之皆粗，凝身非鼻，凝粗即尘，鼻上无名，云何立界？这个我想诸位一看就明白，鼻是身体的一部分呢。我们不能说这个深根就把鼻拉掉，怎么有这个道理吗？这个鼻是最深吗？那么深所对的是粗尘呐。不叫做相尘啊。我们这个肉鼻这是身体啊，身体这个对象是粗尘啊。我摸摸鼻子的时候有感觉，这是粗尘。所以这个是非常显然的，这个肉鼻没有修相的功能。所以它是身体的一部分，确实是有生根。那么你的生根里头，你再去建立一个鼻，这个是说不通的。就是鼻上无名啊，云何立界？你那个鼻的名称，实实在在讲都没有，哪里还有鼻识呢？这个几句话就说明了浮尘根不能生起。浮尘根是生根的一部分。那么再看底下讲剩一根。若取嗅之，这是讲的圣根。又如心中是以何为之？圣根呢，比加上要难懂了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你要是取嗅之之心为比根的话，那么佛就反问他：你的心里面以为什么是你的修之心？你这个修之心在哪里呢？是以肉为之，肉鼻啊。你要以肉为之的话，那前面说过，在肉之之啊，圆粗非鼻。那前面说过，这浮尘根不能建立。不以肉鼻为之。是以空为之，空是什么呢？以孔，里面的空间。不以这个肉鼻，以这个鼻孔的空间，以这个为来能够嗅之的话，空则自知啊，肉应非觉啊。果然是这样，好，这个虚空之鼻孔里头这个虚空，来问一问，与外面的虚空一样不一样？鼻孔虚空要是会知的话，那外头虚空应当也会知啊。虚空会知吗？虚空会知的话，与你这个鼻有什么相干呢？确实啊，鼻孔里空跟外面空没有两样吧。所以佛在此地说空如果有知的话，你这个鼻根应当没有知觉。如是则应虚空是，你要假如说我这个鼻孔当中空，就是我的身一根，你的身一根，这是我这个嗅之心好了，那整个虚空都是你了。这因虚空是如啊，如圣非知啊，今日我难，今何应无所在呀？整个虚空都是你的这个修之心。那么换句话，你自己在哪里？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应该在你这个身上都跑到虚空里头去了，你这个身算什么呢？ 到这个地方是说明肾一根呢，也像啊，根不能生气啊，根不能生气、啊、那么我们再看、啊、根不能生，那是不是尘生根呢？鼻根所对的是香尘，以香为知，知字数香，活于于乳啊，浮尘圣意之知都不能够成立啊。照前面这个意思说啊，这个秀秀之性啊，不食肉鼻，也不依空，那么能不能依香而生呢？佛在此地就是破除这个错误的执念。如果说香臭，那这就是香尘了、啊、能生嗅知之性的话，那么这个嗅知性应当属于香尘。这个里头问题就来了。那么换句话，香尘本身它就有嗅之性，与你鼻根又有什么关系？那就不相干了嘛。若香臭气必生入鼻，则鼻香臭二种流气，不生一览即沾他目。那么这是举出植物当中两种的代表。啊，言语呢是假设。啊，如果说香臭气必生入鼻，这个就是以香臭生食啊，生你这个鼻食。那么这个香臭气，这个香气呀、啊，它是流动的。这个我们晓得啊，随着这个空气流动，香臭气要是必定生于生你这个鼻的嗅之性，那么这个香臭气不必生于一览的旃檀木了。旃檀木的檀香，我们讲檀香香气，一览呢最臭的一种植物啊，所以它都是这两个极端。旃檀是极香之植物啊，所以我真正这个檀香、非常之名贵啊、那么是二无不来，如自嗅鼻为香为臭呢啊。你这个鼻识啊，要真是从香臭气分分的，好了，那是没有沾染，也没有依染，也没有沾染，不要这些外面的气味。你这个鼻子是什么样的？嗅之性到底是香还是臭？啊，底下说了，臭则非香，香应非臭啊。鼻子如果是闻到香的话，它就不应该闻到臭的气味。为什么呢？它本来就是香的嘛。啊，那个臭它应该闻不到。如果本来它是臭鼻的话，它也不能闻到香味吧。若香臭二俱能闻，再无一人也有两鼻呀、啊。 为我问到有二个男，谁为如题呢？这个诸位一定要记住前面假设的这个大前提。这个讲香能够生湿的话，这个气味也能够生湿的话，气味里面就是局处香臭两种相对，那么你这个鼻识是香所生的还是臭所生的？臭所生的不能闻香，香所生的不能闻臭。如果说你这个鼻香臭都能闻，那换句话，那就变成两个鼻识了。一个鼻屎闻香，一个鼻屎闻臭吗？两个鼻屎，那是两个人呢、所以佛讲啊，对我问道啊，那有两个我难啊，哪有这个道理？两个我难是哪个是你自己？若鼻是一，香臭无二。这个意思是气，这个气味既然生鼻识，鼻识又是一个，而所生的香臭啊，定无有二啊。臭即为香，香复闻，香复尘臭啊，二心不由，皆从谁离？若因香生，实因相有。前面两句这是假设，如果臭可以为香，香也可以为臭，那么换句香臭不分啊，香臭不分了，你这个鼻识的界限从哪里建立？如果说这个识一识是因相成所生的，那么换句话了，就是以相成为识的界限。那么识就是因相而有的了。我们以这个前提来看，如眼有见，不能观眼。因相有故，应不知相。我们拿这个眼根做一个例子，这是用一个比喻来说，我们见确实是因眼有，但是眼能够见一切无，眼不能见自己的眼，以此类推，实是因相而有的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它应当不知相。知皆非身不知非识，这个词句下这个决断，能知那就不识相成所生。你说不知，不知不能叫做识，由此可知，从相生这一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。相非有知，这是我们大家晓得，相臭无知，相皆不成，实不知相，因皆则非从相见。那么相既然是非有知，识又不能知相，这个界限呢，当然不能见。是故中间不成内外啊，彼诸文性彼尽虚妄。那么相既然是非有知，识又不能知相，这个界限呢，当然不能见， 事故中间不成内外啊，笔注文信笔尽虚妄，这是说这一个中间啊，此地所讲的既无中间，这个中间呢就是指根尽的当中啊，我们鼻根与相成这个当中，你要认为这个当中能够生实，其实这个内外根尽找不到吧啊，像前面所讲的找不到这个中间啊，中间找不到，要是说中间呢能够生实，这是讲不通啊。所以说笔注文献笔尽虚妄啊，为什么呢？没出处啊。就像啊这个经的前面，佛教莫难找心，心在哪里啊？咱不管真心妄心，真心也好妄心也好，心在什么地方，我呢其处真心没有不可得。是故当知彼相为缘生彼世界三处多，这彼与相即相界三，本非因缘非自然性。这是我们明白了文性的三处多，可见得这个彼相以及彼实都无自性啊，既无自性，当然就谈不上啊因缘自然这些细论了。那么学佛的大前提，那么我们也常常呢与同学们提示啊，要紧的是要开悟啊，是要有悟处。那么这个悟处呢，又不能勉强，不是强求的。那么我们之所以不悟，注意一下，不悟啊，这个就是障碍。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就是分别啊，妄想。去掉分别妄想啊，才有开悟的可能啊。那我们今天啊，特别是大乘了义经典楞严也是其中的一部，处处都是启发我们开悟啊，每一讲到本非因缘非自然性，这个都是给我们开启悟门啊。所以这个经从头到尾可以说处处在指引我们啊，一处错过了，哎，还有底下还有一处啊，底下错误了，下面还有。这个是佛菩萨大慈大悲啊！啊，我们在这个里面呢，可以有疑情，不能有疑惑。这个是必须要把它搞清楚啊！疑惑了是迷啊，疑情呢是求悟，这个是不相同的啊。什么叫做疑情？什么叫疑惑呢？啊，疑惑是或者是 没听佛法之前迷惑的人，对于这个真实事真相是一无所知啊，或者是听了佛法之后了又迷惑了，对于佛所说的这些事理呀、莫知所云，不晓得他在说这个啊，这都是迷惑啊，疑惑。那疑情又是什么呢？疑情就听了佛说的话，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可是不是自己的境界啊。但是相信呢，佛所讲的决定是真实。对于圣言呀，自己能够深信不疑，但是不是自己境界啊。我们自己如何去证得这个境界？这是一切。因为你自己证得了，是自己限量境界，绝对没有疑问；不是自己限量境界，都有疑。啊，疑而信甚言量。啊，那么这一篇就是没听懂，啊，没有悟，相信佛所讲的句句是诱导我们的意思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又错过了。我们再等底下一个机会，心要清净啊，心要真诚，唯有真诚清净，这才是开悟的条件啊。如果在这个里面起妄想了，因为这个妄想一研究又落在意识里啊，意识是虚妄分别，那是我们误入的障碍啊。所以世间人往往呢，他用这个心啊，堵塞了自己的悟门啊，变成不能开悟啊。那不悟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读经，古人常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。这个读书读经也是常给诸位说的修戒定慧啊，在这个修戒定慧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了。